对，其实这个很重要。我们就说学英语的过程中要很多的这个联想啊，或者是这个所谓这我说的这个联想呢，不是凭空去联想，要联想到它固定的搭配用在什么样的语境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含义，它这个词背后的文化内涵又是什么，要联想到这些东西。 嗯，畅想未来，同时呢还要丰富自己的联想。 嗯， 哎，这英语学习是应该 enjoy and touch, enjoy and touch enjoy English, touch English。 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吴老师为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 好， catch you later。 嗯，也感谢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See you next time。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第21届温哥华冬季奥运会高山滑雪男子速降金牌得主，瑞士著名滑雪选手迪迪埃·德法戈。2010年，德法戈代表瑞士参加了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21届冬季奥运会。这届冬奥会的高山滑雪男子速降赛场安排在哥伦比亚省惠斯勒的惠斯勒溪畔。原定2月13号举行的比赛由于降雨推迟到了15号。德法戈在比赛中以1分54秒31的佳绩冲过了终点，一举战胜了挪威选手阿克塞尔·伦德·斯文达尔和美国选手博德·米勒，赢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德法戈共参加过4届冬季奥运会，但是除了上述这枚金牌之外，他没有获得过其他奖牌。迪迪埃·德法戈1977年10月2号生于瑞士瓦莱州的莫尔金斯市，身高 1.84 米，体重89千克。18岁开始参加高山滑雪世界杯等国际大赛。2015年3月18号宣布结束自己的职业滑雪生涯。Didier De Fargo, born on October 2, 1977, is a retired World Cup alpine ski racer from Switzerland. De Fargo made his World Cup debut at age 18 in March 1996 and was Swiss national champion in downhill in the year of 2003 and giant slalom in the year of 2004. At the 2010 Winter Olympics, he won the downhill at Whistler to become the Olympic champion.Didier De Fargo won gold at the 2010 Winter Olympics. De Fargo finished the 2005 World Cup season at 6th overall and 4th in the Super G, his most successful season so far. In 2009, he won 2 downhill races in a row, the Classics at Wagen and Casper Hill. He was the first to win these in consecutive weeks since Stefan in 2002 and the first Swiss racer since Franz Haeser in 1992. While training on a glacier above Zermatt in mid-September 2010, De Fargo fell and injured ligaments in his left knee, ending his 2011 season. De Fargo announced his retirement on March 18, 2015.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冬奥英语周末版。 Coming up next, English for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eekend Edition。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